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是刘卓宇，我今年19岁。我最近非常难过的一件事就是我排不出表演作业来，是因为表演老师让我们多看一些中国的古代小说、现代小说之类的，反正就是看中国的。但是我呢从来都没看过，我看的一般都是外国科幻、外国奇幻这种特别就是匪夷所思的小说，好吗？到这儿来就用不了，然后所以呢就排不出东西来，每一次都找不到一个很好的素材，所以说天天让老师骂。老师说哎呀这就是在糊弄我们，其实我没有，我是真的不会，所以呢这就是让我比较难过的事情，而且让我焦头烂额这个事情。 事都懂了，是因为听起他的声音吗？树叶摇了，是因为他想自己跳吗？你哭了，是因为感动还是悲伤？都忘了，是因为刻意的回避吗？太阳更大，只是透不进来，我们还是觉得给我一点温度。说不能，还是你根本不想，还是你想了，想了更多理由，在美梦里也留不住的春天，在吹醒他的冷风中一片朦胧。太阳更大，只是透不进来，我们还是觉得给我一点温度。太阳更大，还是透不进来， 想吃什么？ 来份豆浆油条。 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 或者开水配白面包。 开水与白面包。 再或者，哦，来一杯卡布奇诺也不错。 没问题，活力音乐早餐，填饱你的耳朵，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 Heart feel like a glove. What it needs is love, love,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Oh, oh, oh, oh, oh, oh.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Oh.And light will come again. Swing open up your chest and let it in. Just let the love, love, love begin.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Oh, oh, oh, oh, oh.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Everybody holds the love. Everybody falls for love. Everybody feels the love. Everybody steals the love. Everybody heals with love. Oh, oh, oh. Just let the love, love, love begin.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loved, oh. Just let the love, love, love begin.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oh, oh. Just let the love, love, love begin.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oh, oh, oh, oh. Everybody needs to love. Everybody needs to be loved. Everybody needs to love.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together is good. I just wonder if you like me. I can show you my love, here it is. Don't be shy again. Oh my darling, you're right. Truly I have sweet song tonight, cause I wanted to stay overnight. Don't be coy again. Oh, your sweet voice is like a feeder song, and you wanna fly. It's time to show you now.

倒数十天，遥遥领先你意料之外的极限，大海盘水蒸发在昨天，我在今天都为了更强的明天。梦鲜艳的现实扮演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我，不管你是怎么看我，不如联手让世界动起来。 爱情在释怀，闭上眼却害怕爱不再甜蜜的沦陷，已经无力的逃开。我只想谈谈情，恋恋爱，写下跟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我只想谈谈情，恋恋爱，恋恋爱，写下跟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我只想谈谈情，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

我叫杨旭，我想吐槽一下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一名人民警察，我理解他的责任和工作，但爸爸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性的不能在家里陪伴我和妈妈，我的家长会也只能由妈妈去看，周末想出去玩，爸爸也要加班，没有时间。但还好，爸爸快要退休了，我希望爸爸退休后能多陪陪家里人。 那一年，你的生命是我们最好的礼物，我们只愿你完好如初，管他聪明漂亮或不。那些年，你的童年是我们最好的礼物，我们只想你学会走路，最好纯真快乐的读书。那几年，你的青春是我们最好的礼物，我们只求你平稳过渡，能学会和自己相处。这些年，你的幸福是我们最好的礼物，我们只愿你健康成熟，能把身边的人照顾。最大的幸福是为人父母，最好的礼物是你的幸福，怀抱着生命的最最初，多年后依然清楚的一幕。 吃早餐啦！ 今天你想吃什么？ 来份豆浆油条。 我知道就像是豆浆油条， 或者开水配白面包， 开水与白面包， 再或者哦，来一杯卡布奇诺也不错。 没问题，活力音乐早餐，填饱你的耳朵，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 我只想辣辣的懒懒的念着你，爱着你，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懒在这里，懒在这里，一生一世赖着你。 只想懒懒的懒懒的念着你，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哦，不要天我也不要地，一时一时赖着你，我只想懒懒的懒懒的念着你，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哦，不要天我也不要地，懒在这里。 心事轻轻诉说。我们在春风秋雨里无话不说，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是否也会偶尔想起我，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 Do we need some 何かが何かが、どこかで 寄托出的有故事意义，在天南星高扬亮绝好美丽，哦哦哦，好美丽。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熟悉松弛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在天南星气势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贪恋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哦哦，甜甜蜜蜜的暧昧，在热烈的季节。俏皮的气息，在熟悉松弛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在天南星气势非凡，好